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作为糖尿病人呢，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啊，这都是我们的糖友们都知道的。但是有些人真的是管不住啊，比如说爱吃肉的人。那作为糖尿病人，他能吃肉吗？ 其实糖尿病病人啊是可以吃肉的。而且这个肉呢，它作为一种动物蛋白的补充啊，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得糖尿病呢？可能和我们的这个饮食不科学呢是有关系的啊。其实我们饮食啊就是一定要平衡饮食，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了这个，就是说，健康的16字方针嘛啊。第一句话呢，就是合理饮食。第二句话呢，是适度运动。第三句话呢，是戒烟限酒。第四句话呢，是心理平衡哈。所以说，合理饮食很重要。那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就问了。什么叫合理饮食呢？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听的这个就是养生讲座吧，可能也非常的多哈。就会呢这个专家呢上来说，您这个东西呢吃50克，那个东西呢吃250克，等等。但是到听众朋友那儿，他就不能形象化。尤其是赵老师，我们是用这个声音来传播这个健康知识的哈。你说完了以后呢，他可能听了，但是他记不住。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传播，听众朋友记不住，或者是不能应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这个科普呢，还是做的没有效果。今天呢，我们告诉听众朋友一个饮食平衡的10个网球的原则啊。听众朋友呢，很容易记住，而且呢也很容易被应用哈。什么叫10个网球的原则呢？就是说，我们每天的饭啊，总的量是10个网球，这个网球的大小呢是我们中等身材的女性的拳头这么大。大家其实听众朋友能想象的来啊，赵老师一个网球的那个大小哈。 其实你一想到那个网球的大小就知道是多少量。 是多少量。你像赵老师这个拳头吧，可能比网球会大一点啊。就是中等身材的女性，她的拳头就跟网球差不多大哈。每天您是吃10个网球这么多量的食品。那么它怎么分类呢？你要吃1个网球的肉，2个网球的主食，然后呢吃3个网球的水果，4个网球的菜。非常好， 这个非常形象 非常形象，10个网球。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您想一想，按这个10个网球的比例来分配的话，您的这个菜和水果的量是不是吃的少啦？主食的量是不是吃的多啦？对不对？肉的量是不是也吃的多了？所以说有的听众朋友呢说，我一天我也是吃10个网球，对不对？但是呢我是吃到了，对不对？我是吃1个网球的主食，9个网球的肉， 这就肯定就不对了。 对， 哎，对，所以说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吃的这个种类是什么，一定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嗯、 那么糖尿病病人呢，您每天呢是可以吃肉的，对吧？您吃一个网球的肉就行了，对吧？这一个网球啊，我们计算下来呢，大概就是半斤左右的这个食物，250克嘛啊。嗯，那么你吃一个网球的肉，主食呢您不要吃多，两个网球的主食就可以了啊。哎，然后呢另外呢您菜的量一定要吃够，您想四个网球的这个菜，对吧？菜的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告诉听众朋友了，什么菜您可以吃，对吧？哎，那么还有呢是三个网球的水果。糖尿病病人呢一定要知道自己不是不可以吃水果的，自己是可以吃水果的。像这种柚子啊、西瓜呀，这种低糖的这种水果，糖尿病病人是可以吃的。当然有一个前提是在您总的热量控制的情况下，哎，您可以呢吃一定量的这个水果哈。大家一定不要认为说西瓜是很甜的，所以西瓜可能升糖指数很高哈。 嗯， 其实不是的，哎，我们西瓜呢虽然它甜，它含的是果糖，而且它的升糖指数呢是不高的。听众朋友呢是可以适量的来食用的。那可能听众朋友又问了，说哎，这赵老师今天赵老师和这个贺老师讲的这个十个网球的原则很好记啊，一个网球的肉，两个网球的主食，三个网球的水果，四个网球的蔬菜啊，很形象，很容易就记住了。但是呢可能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还是不理解，不知道我到底应该吃多少，应该吃什么。其实这个也没关系啊，如果您是糖尿病，同时呢您又是体重指数超标的，这个体重呢也很好算。其实赵老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听众啊用眼睛看起来一个人他是体重是不超标的，但实际他已经超标了很多。 嗯、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吧，就是在我们的主观认知里面，这个体重超不超标我们认知是不足的。 嗯、 就是只用眼睛看，哎，这个人呢他不胖，其实他已经胖了很多。 对，他体质是不一样的。 对。 嗯、 哎，而且就是您说的这个体质的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就是说您体重是合适的，那么您的这个体重里面的这个比例， 对， 哎，对吧？ 嗯、 肌肉占多少，脂肪占多少，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嗯、 哎，那么我们首先呢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正常的范围，然后再看我们这个体重里面各个比例是多少。哎，那么体重是合适的，哎，里面的成分的比例又是合适的，那么这个人才是一个整体健康的一个人哈。那么我们首先说一说体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算法就是用我们身高的厘米数来减掉男性减100，女性减105，对吧？那么比如说一个1米55身高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个子不是很高啊，1米55，如果她减掉105的话呢，她的体重是50公斤， 嗯， 50公斤就是100斤。那么假设这个1米55的这个女性朋友啊，如果她的体重是110斤的话，哎，她实际体重重了10斤，哎，但是如果她110斤的话，可能看起来不是很胖，我们认为她不胖，其实她已经胖了10斤了。所以说胖跟不胖我们是要用体质指数来计算的，就是体质指数大约是22的时候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如果是多了，那么可能就是从这个体重身高到变成肥胖了，超重到肥胖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个糖尿病发生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无论您是糖尿病的后备军，或者是您已经是糖尿病的病人了，这个时候呢没关系，您把您的这个身高告诉我们，把您的这个体重告诉我们，然后呢您再把您每天的这个活动量啊告诉我们，我们呢就会根据您的这个身高体重和您的活动量算出来你每天吃什么吃多少，然后我们会给到您一个食谱，哎，这个食谱里面呢就包括糖尿病病人的这个食谱， 嗯， 比如说一日三餐吃什么，还有一个怎么做，

它呢叫猪里脊汤羹。这个猪里脊呢，它是带骨头的啊。猪里脊呢是200克，然后呢用150克的红枣，然后呢再用去芯儿的这个莲子呢100克，还有3克的木香，10克的甘草做成的啊。这些呢是食材。做法呢是把这个猪里脊骨啊给它洗干净了以后呢给它剁成块儿，然后把木香甘草用纱布呢给它包好了，然后把这个红枣和莲子一块跟这个纱布包呢下到锅里面，然后加这个适量的水啊，用这个小火呢来炖煮。这个炖煮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需要炖煮4个小时左右。 因为它是汤羹嘛。 是汤羹。那么我们如果有砂锅的话呢，炖出来呢就更好了啊。您看这个里面的木香呢可以行气，莲子呢可以镇静，可以养心啊，红枣呢也有促进我们这个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这种改善您的睡眠质量等等这样的作用哈。所以这一款药膳啊，猪里脊汤羹呢，既让您享用了这个肉的这种美食，同时呢又有很好的这个养生保健的作用。其实有很多我们说是糖尿病病人啊，吃的多了，其实我们有一个美称啊，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美食家。其实能吃爱吃是我们享受生活的一种表现， 对，也是一种福气了， 一种福气。所以说呢我们有了病呢不可怕，关键是我们科学的吃。您像这款猪里脊汤羹，这款药膳就是我们专门为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设计的。您既吃得香，吃得好，还不升您的血糖。 而且我特别注意到这个猪里脊汤羹呢，实际上它用的不是说纯的猪里脊啊，它是带骨的那种猪里脊肉啊。这样呢其实骨头那种香气啊，那种营养啊，在炖汤的时候也能够散发在汤里边，同时它还能够占一些重量啊。所以刚才您说这个猪里脊肉呢，这个是大概是多少重量？ 200克。 200克、实际上它骨头就占了一多半了。 对，而且这个骨头上的肉啊，正好是比那种纯肉还香， 好吃，好吃，带骨肉是好吃的。 对，所以说您看，糖尿病病人既享受了美味，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我的血糖又不升高，所以说很好的调整饮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呢，糖尿病人他的这个美食食谱的话呢，也可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像刚才这个食谱一说，可能有些人是没有记住的啊。大家可以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那么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是说那个话题呀、上次说完以后大家非常感兴趣，因为有些糖尿病人呢，确实不管怎么样跟正常人相比呢，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有些东西呢是限量的啊。但是呢你吃降糖药呢，确实能够把血糖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只是控制血糖，但是呢有一些有益于人体的一些元素啊，一些物质呢它是摄取不了的，再加上我们吃东西是有量的，有些不能吃，所以这就成为一个矛盾。那能不能我们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的有益成分身体能够吸收了，缺的东西全都吃下去了啊，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这个吃一些其他想吃的东西哈，有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哈。因为这个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也在喝这个燕麦粉，但他喝完以后呢他血糖还是很高。那么这个呢就看您的这个燕麦里面它的这个纤维的含量是不是充足。有一些这个虽然是它标的是这个燕麦冲调粉，但是它里面的高的这个纤维，就是纤维的量如果不够，纤维素的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控制不了我们的血糖。所以呢一定要用高纤维的这个食物。那么高纤维的这个燕麦冲调粉里面再加上这个优质的乳清蛋白，再加上各种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情况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既能补充均衡充足的营养，同时呢又能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这个时候呢就能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您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 糖尿病25年了啊，他的状态不是非常好，因为他的这个餐后血糖吧，经常是在30左右。 嗯， 其实他用的药呢不少，又用这个口服的药，又打胰岛素，但是他血糖就是控制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自己就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其实对血管伤害是非常大的。他不仅有小血管的伤害，同时呢，他还有大血管的伤害。心脏呢就去放支架啊，头一次放了2个支架，后来又发生这个心梗，又放了3个支架，总共放了5个支架，而且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呢，也是一个疲惫乏力、没有精神的这种状态哈。所以呢，我们就给他进行了一个调整哈。因为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食疗养生的这个培训班嘛，他也就是进行了学习，学习完了以后进行了一个调整以后呢，他这个血糖呢就逐步的下降了。 嗯， 那么随着他餐后的这个血糖从30下降到20，再下降到10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改变了，他就觉得呢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他原来就总会感觉新鲜去有这种憋闷的这种情况啊。放了支架以后呢，虽然这种心梗的这种危险性吧，暂时好像是自己认为是没有了，其实这种架内血栓的形成啊，再次心梗的几率啊还是蛮大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自己感觉到就是经过我们的调整以后呢，他这种胸闷气短的这种症状呢就好很多了。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这种特点呢，就是他说他比以前呢是身上有劲儿了。 嗯， 而且还有一个呢，他就觉着呢他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好很多。他原来呢是经常会感觉到非常的情绪低落，抑郁郁闷的。其实这个跟体内的一个高血糖的状态呢也是有关系的。很多糖尿病病人呢都会有这种情绪的障碍。那么经过调整以后呢，无论是他在情绪方面，还有在他的这种整个的这种生理的这种症状方面啊，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这种改善。 嗯，所以呢，为了全面的获得各方面的这个营养和人体必须的一些有益物质哈，刚才您提到那个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看来作用还是不小的哈。 嗯，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听众朋友，在六月的7、8、9、3天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市委联合健康管理公司在京郊度假山庄联合开展一个营养食疗调节血糖培训的学习夏令营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通过培训学习，我们将会教会血糖异常的听众如何应用低升糖指数的食品调整自己的一日三餐，如何呢通过营养调理预防心脑肾并发症的发生，教会大家呢如何通过燕麦、乳清蛋白、膳食纤维、木糖醇等营养食材的搭配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营养方案，以达到理想的血糖指标。本次夏令营学习班的仅限50人参加，额满为止，希望大家呢赶快来进行报名。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血糖。燕麦营养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